我爱你，你是我的主力，眼里眼里变成你的脸，是不 幸福的每一天，浪漫的每一夜，把爱我放开。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洛丽，我愿意变成你的主影台，幸福的每一天，浪漫的每一夜，美丽的爱情祝福。 这首歌是来自曹格和卓文萱合唱的《梁山伯与朱丽叶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歌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杨乃文，最早是收录在他1999年的 Silence 专辑当中，是张震岳专门为他创作的。张震岳本人也翻唱过这首歌曲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来自2004年钟镇涛的《男人》专辑当中，这首歌叫做《我给的爱》。 深夜的风冷冷无情，觉得也昏暗，脚边眼底散落一地，像是我的心被风吹起，飞到哪里，我在哪里，没有目的，我给的爱要不回来，说过的话我不曾忘记，你却离开。深夜的风冷冷无情，觉得也昏暗，脚边眼底是我的心被风吹起，吹到哪里，我在哪里，没有目的，你的爱要不回来，你说过的话我不曾忘记，你却离开。Thank you.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江美琪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朋友的朋友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周启生的歌。周启生呢，作为一位香港的音乐人，他作曲的作品呢，包括有谭咏麟的《爱的根源》，编曲的作品呢，包括陈百强的《偏偏喜欢你》。他个人比较知名的歌呢，有《天长地久》《浅草妖姬》，以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《独醉之后》。 Remember you said you always love me. You said you always be my side. But what is always to you? Does it mean forever? 人独醉，无言独醉，无言一想过去。我跌在梦里废墟，情意给扰烂水，情变我怎面对，怀抱空虚独个谁。夜里抱紧你身，柔情地将你亲，就像我当初般心贴近，我愿能。There were no better words, no easier way in going our separate lives.Things you promised me, I promised you, and now just words that just fade away. 流热吻，残留热吻，无情深深里印，每句话尽变刺针，仍痛苦心强忍，仍没想真合衬。未变恨，心贴近，我愿能。因爱你太深，怎知抱拥遗憾？谁人夜里抱紧你身？将爱赠与别人。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周启生的粤语歌《独醉之后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裘海正1994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爱你十分泪七分》。这首歌的作曲呢是林东松。林东松的著名的作品呢，包括像孙耀威的《我知道你在等我》，黎明的《今夜你会不会来》，以及王杰的《伤心1999》。 昨天的我们，感觉依然那么真。可你对我不再心疼，重新人到容忍。今天的你们，听说已经是情人。我不想追问，因为我相信你有

189-119-6670 189-119-6670。 范阳古郡，幽咽一方，长桥通衢，双塔高擎，去马河畔，杨柳依依，楼桑庙前，桃花如雨。第一周里，五里画廊通市货，范阳路上，千家灯火满城辉。您现在的位置是京畿圣地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健复的《龙的传人》，这首歌由侯德健作词作曲， 李健富呢，在1980年首唱了这首歌，而后来呢，他的表侄王力宏也翻唱了这首歌曲。当然，年轻人更熟悉的是王力宏的版本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宁静主演的电视连续剧《孝庄秘史》当中的片尾曲，由当时呢久未复出的李玲玉带来这首《美人吟》，这也成为了李玲玉的代表作品。 蓝蓝的白云天。 这首是来自李玲玉的《美人吟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7年张雨生去世之前的最后一张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口是心非》。这个时候的张雨生呢，如日中天，唱功呢日趋的成熟，不再一味的飙高音，而是游刃有余的自如的控制着自己的嗓音，而且呢，他也成功的推出了歌手张惠妹。但是天不随人愿，天妒英才，因为车祸，张雨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

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孟庭苇的《无声的雨》，收录在他1992年的专辑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当中。而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听到的是来自齐秦的一首翻唱歌《情人的眼泪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由陈蝶衣作词，姚敏作曲，而最早的原唱是新加坡的歌手潘秀琼。而后来呢，姚苏荣、蔡琴等人呢，也翻唱过这首歌曲。齐秦的版本收录在他1999年推出的《世纪情歌之谜》当中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？是为了爱，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，一颗颗眼泪都是爱，都是爱。要对你掉后眼泪，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要不是有情人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好春才来，春花正开，你怎舍得说再会？为什么要对